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2, Session 7. 天国的来临第二部分第七讲。我们上一讲再讲一位学者叫做 Von Gall, V-O-N-G-A-L-L。他说施洗约翰跟耶稣呢都不接纳这个弥赛亚这个概念只接纳这个但以理那个人子的概念。Viribus, 我们的作者就说不是的，因为旧约里面呢有大卫的家君王弥赛亚这个的预言跟期待，也有人子要来向全世界做审判人子这个的概念的。假如我们接受 Van Gogh 这种的怪论的话呢，那耶稣跟施洗约翰就等于不接受旧约圣经先知们的预言的大部分咯。好，我们现在继续。 They would have to be judged as radical spiritual revolutionaries。 这样一来我们就要看施洗约翰跟耶稣是非常极端的属灵的革命分子， not only in the forum of some of their contemporaries， 不但是在他们的同代的人看来施洗约翰跟耶稣是革命分子， but also in that of the entire divine historical revelation， 在整个上帝在历史中的启示整个范围里面他们都是极端者，他们都是极端派的属灵的革命分子。 This construction is not only in conflict with everything we know from the Gospels， 这个不单单是与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所学的一切的与这个矛盾and the only source of our knowledge of the life of Jesus， 而福音书呢恰恰就是我们能够认识耶稣生平的唯一个来源。这样子呢这种的构思呢就完全与我们在福音书能够学到的完全是矛盾的。 But it also renders the whol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unintelligible。 不但如此，这样一来呢整个基督教的历史就不可被理解了。 In opposition to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trait of Jesus' doctrine and expectation of the futureHis followers would then have applied to him the Messiah ideal which he himself had rejected not only in this nationalistic sense but also as the Messiah ideal in general. 这样一来呢这种的看法是与耶稣自己的教导和耶稣对未来的期待的最典型的特点是矛盾的。那耶稣的门徒们呢就变成呢是把一个他自己都拒绝的一个的弥赛亚的理想压在耶稣的身上，不单单说他是一个国家的君王，而且呢在整个弥赛亚的理想人物这个范围上都是把一个耶稣自己所不接受的一个的概念放在他的身上。 In contrast with this however， 但是相对于这个，我们现在回到圣经， The testimony of the Gospels that Jesus's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was dominated by the identity of the Messiah and the Son of Man is a great deal more plausible even on the basis of these general historical considerations. 福音书里的见证告诉我们耶稣宣讲天国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弥赛亚的身份和人子的身份。这样的福音书的见证就算在这些一般性的历史的考虑的基础上，福音书的见证是绝对是更加的有道理，更加的可信。 Later on we shall see that， 在本书后文我们会看到 In Jesus' self-revelation， 在耶稣的自我启示里面， Not only these two motifs flow together but also others such as that of the suffering servant of Isaiah 53，不单单有这两条线两个主题留在一起，还有其他的主题也是结合在一起的，譬如说在以赛亚书53章的受苦的仆人。 In this respect too， 同样的在这方面呢， His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is the fulfillment of the scriptures in the full sense of the word， 耶稣宣讲天国就是应验圣经，就是应验这个词 完整的意义 in the full sense of the word 完全的应验旧约圣经 In this light we must see the undoubted prominence of the term the Son of Man in Jesus'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从应验旧约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要这样来看在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天国的时候人子这个名词毫无疑问的是非常的显著的 This does not imply the supersession of the old prophetic messianism 人子这么的显著没有意味着说比较古老的先知所讲的弥赛亚这个主题是被取代的不是的人子不是取代弥赛亚 But it's rather an indication of the supernatural and divine importance to be ascribed to the promised son of David in the light of the entire prophecy 不是的用人子呢是指出这位大卫的后裔神所应许的大卫的后裔从整个的旧约的预言来看他是超自然的他是从神而来的就是指出了用人子就指出这个大卫的子孙他的重要性就在于他是超自然的他是神 That Jesus did not exclusively base his message on Daniel's vision but on the hope of the Old Testament word of God is very clear 很清楚的是耶稣的信息呢不仅仅是建造在但以理书的意象乃是建基于整本旧约神的话的基础上 Very clear from the remarkable conversation between Jesus and the Pharisees about the son of David 从耶稣与法利赛人讨论大卫的子孙的这个很重要的很奇妙的对话看得出非常清楚的耶稣他的信息是建立在整本旧约圣经的 Handed down to us by all three synoptic gospels 耶稣与法利赛人的对话呢在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类福音书都留下来的马太福音22章41到46节马可福音12章35到37节路加福音第41章到44节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版本马太福音第22章41到46节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Here the Pharisees are officially and openly confronted with a question Who do you think of the Christ? Whose son is he? 这里耶稣正式的公开的要法利赛人面对这个问题你们对基督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马太22章42节 And in reply to the answer of the Pharisees the son of David 当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答复是神是大卫的子孙当耶稣回答的时候 Jesus quotes what Davidinspired by the Holy Spirit said about the Messiah 耶稣就引用大卫在圣灵的默示之下所写下的关于圣灵的话 The Lord saith to my Lord 主对我主说 Sit thou on my right hand till I make thine enemies thy footstool 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 And he concludes with a question耶稣用一个问题来结束 If David then calls him Lord How is he his son? 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This passage is often quoted to prove that Jesus or later the church wanted to deny the Davidic descent of the Messiah。 这段经文呢，常常被学者们来引用，来证明耶稣或者后来的教会想要不承认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 But this opinion says is undoubtedly wrong， 这个意见毫无疑问的是错的。Jesus does not reject the Old Testament testimony of the Messiah being the son of David。 耶稣并没有拒绝旧约圣经的见证，说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He wants to bring out the meaning of this Davidic kingship of the Messiah in the light of the entire Old Testament。 耶稣想要从整本旧约的亮光中来带出这个弥赛亚的大卫子孙的王位的意义是什么。 He apparently opposes that interpretation of the Davidic sonship of the Messiah, according to which the latter was invested with human national kingship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Jewish nation。 很明显的，耶稣反对某一种对弥赛亚是大卫子孙的解释。这种的解释是认为呢，弥赛亚有一种人的国家的王权，为的是要释放犹太这个国家或这个民族，这种的弥赛亚观。 Jesus opposes this view by insisting on David's own prophetic testimony concerning the divine and entirely superhuman kingship of the Messiah。 耶稣反对这种的看法，耶稣坚持大卫自己的先知性的见证，耶稣坚持承认大卫所说的就是关于弥赛亚他做王的身份呢，是从神而来的一种的王权，完全是超越人类的那种的王权 kingship。 The Messiah will receive the divine dominion and be invested with superhuman honor and power。 弥赛亚当会领受到神的统治权，他会被授予一个超人的尊贵跟能力。 So that even David his father speaks of him as his Lord， 因此呢，连大卫他的祖宗也说他是大卫的主。 This passage is not concerned with the refutation of the Davidic kingship of the Messiah。 这段经文并不是关注于弥赛亚的大卫家的王权，或者是驳斥来证明弥赛亚不是那位大卫的家的王，不是的。这段经文不是讲这个。But with its importance and character， 这段经文关注的是弥赛亚身为大卫这个后裔的王的重要性是什么，他那个王权王位的性质是什么。 It is clear that the words about it in Psalm 110:1 are entire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icture Daniel 7 draws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Son of Man。很明显的，在诗篇110篇第一节所说出的话，完全符合在但以理书第七章讲到人子的权柄所勾画出的图画。 That is why Jesus quotes Psalm 110 verse 1，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耶稣引用了诗篇110篇第一节。 This is not saying that wherever in the Old Testament Messiah, the son of David, is mentioned, this divine,superhuman and universal character of his kingship is expressed in clear words。 这里没有说，我们不是要说在旧约圣经里每一次弥赛亚大卫的子孙提到的时候呢，被提到的时候呢，就用很清楚的话来表达出他的王位王权是从神而来的，是超人的，是普世性的。旧约圣经也没有这么清楚的来每次来讲。 Jesus' preaching however is intended to makethe prophecies concerning the Davidic Messiah king and those concerning the Son of Man from Daniel 7 understood in their deeper unity。 但是耶稣的讲道的用意是要把关于大卫的后裔弥赛亚君王的预言和从但以理七章所讲到那个人子的预言，让他们两者之间更深层的统一性能够更清楚被我们理解。我再讲一次啊，耶稣的宣讲呢，就是要告诉我们，大卫的子孙弥赛亚君王跟但以理七章人子呢，其实是 统一的。It is not to be denied that he thus came into conflict with the nationalistic Messiah idea. 我们没有反对说耶稣是与那种民族性的理想弥赛亚的观念起冲突了。Again and again, we see that Jesus' messianic preaching was foreign to the people and their leaders. 我们一次再次看到耶稣的弥赛亚性的讲道，就是讲到弥赛亚那些的内容呢，对他的听众和他们的领袖们呢来说是陌生的。And came into conflict with them. 耶稣也与他们起了冲突。In this sense, we shall have to understand Jesus' warning against the false messianic rumors.我们要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为什么耶稣警告门徒关于那些假的错误的关于弥赛亚的谣言。Behold, he is in the desert. 看到他在沙漠里。Behold, he is in the secret chambers. 看到他在密室里。马太福音24章26节，参考路加福音17章23节。In contrast to this, 我们要来对照一下。Jesus makes the coming, the parousia of the Son of Man,Like lightning shining out of one part of the heaven unto the other part. 耶稣讲到人子的显现，人子的来到的时候，就好像闪电从天的一边到另外一边。That is revealing his divine glory. 意思就是说，他将来的显现，他的来到是要显明他的上帝的荣耀。Unmistakably to those who shall see him. 对那些看到他的人是毫无疑问的知道，这个是上帝的荣耀。Here too is the connection of the expectation of the Messiah with that of the great eschatological manifestation of his glory. 这里又是另外一个连结，我们看到对弥赛亚的期待和那个伟大的末后末世的时候他的荣耀的彰显是连在一起的。弥赛亚和末后的荣耀是连在一起的。But it is the Messiah King promised by God to Israel of whom Jesus here speaks.但是耶稣这里所 讲到的是弥赛亚君王，就是上帝应许给以色列的弥赛亚君王。For the special bond between Israel and the figure of the future that has thus been outlined is always maintained. 因为以色列和这位将要来的这个人物人子或者弥赛亚君王呢，一定是连在一起的。This appears very clearly in Matthew 19:28. 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八节很清楚的。For example, when Jesus promises his disciples that in the palingenesis, when the Son of Man shall sit on the throne of his glory, they too shall sit on thrones in order to judge the 12 tribes of Israel. Refer to Luke 22:30. 就好像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就门徒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Here the references to the palingenesis, the regeneration of all things, and to the Son of Man on his throne. 这里耶稣指万物的复兴那个时候和指着人子坐在他的宝座上 indicate the universal and superhuman character of the Messiah kingship. 就这里呢就指出弥赛亚做王，他这个王位是宇宙性的，是超人的。 Whereas in the judgment of the 12 tribes of Israel, the bond with Israel has been maintained.与此同时，审判十二个支派这句话呢，这个弥赛亚君王或者这个人子啊，与以色列的关系还是维持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反对说弥赛亚的君王是以色列的王，是大卫之家的后裔，同时也是审判世界的人子。This makes it clear that,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很清楚的，是 both.The so-called prophetic and the apocalyptic expectations of Messiah go together in Jesus' preaching. 这里很清楚的就是耶稣的讲道里面有两件事情是并行的，就是那个所谓先知性的对弥赛亚的期待，大卫的子孙坐在大卫的王位上，和那个末世论的 对弥赛亚的启示就是人子要审判全世界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并行的 The son of man is none other than the Messiah, the son of David 人子是谁呢就是大卫的子孙弥赛亚咯 But conversely 反之亦然 The son of David is the son of man 大卫的子孙就是人子 He who has been invested with divine and universal authority 就是上帝已经给了他神的权柄审判统治整个宇宙的权柄那个人子大卫的子孙就是这样子的统治宇宙的人子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Israel and the Messiah must be judged and understood in this light 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以色列和弥赛亚之间的关系 We can therefore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因此我们可以做下面这个结论Jesus'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eaching of the Messiah. 耶稣宣讲天国就同时等于耶稣在宣讲弥赛亚。And also that this Messiahship is especially defined by the term the Son of Man according to Daniel 7. 还有这个弥赛亚这个身份呢是特别根据但以理书第七章人子这个名称来做定义的就是以人子这个名称来为弥赛亚做定义 It is in this light that we must understood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preached by Jesus 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弥赛亚就是要来统治审判全人类的人子从这个角度来了解耶稣所宣讲的天国那一般性质就是天国不是一个让以色列民族复国的一个的国度弥赛亚也不仅仅是大卫的后裔不是要来救国乃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主这个主就是人子上帝给他上帝的权柄来统治万有的总之呢大卫的后裔弥赛亚君王但以理七章的人子统治万有还有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个受苦的仆人这些主题在耶稣和他的信息里面都是融合在这个天国的这个主题里面耶稣宣讲的主题是天国他里面特别是讲弥赛亚人子这要连在一起下面呢我们就会进入到第七部分就是天国是未来的我先预告一下在这段里面呢有一个字是很重要的就是 eschatology 末世论那这个字呢有的时候是指世界末日那个末日末世论有的时候呢在19世纪20世纪的自由派的神学里面呢这个字就是指未来而我们呢福音派基要派也常常用这字来讲到这个耶稣再来那个未来自由派所用 eschatology 这个字有的时候只不过是讲将来的未来的而已不一定是指我们所讲的耶稣要亲自的从云中要降临要再来因为自由派也不见得相信耶稣真的要再来所以当他们用 eschatology 末世论的时候这个字只不过是指未来的意思那我们会读到 Riddlebos 呢他会从这些的自由派的混乱中再抽出来说是的天国是未来的从什么意义来说是未来呢首先是旧约的预言那预言那个未来已经来到了然后呢就是说既然是 fulfillment 应验历史的末后的最后那个阶段那个日子已经来到当然这个阶段是有一个很长的时期的我再讲一次我们相信天国是未来的意思是从旧约的角度来看那个未来就已经到了那个未来就是末日历史的终结但那个历史的终结不是一天是一个的阶段从耶稣第一次到来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所以第七段讲天国是未来的是将来的